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6集。外面天色漆黑，两人在公司里找了一整个下午，如今总算可以休息。傅文生舅舅的办公室非常大，唐默躺在沙发上，看着黑色的天花板，思考今天进入南京后看到的每一个场景。南京的气氛比上海要好，一个庞大的城市在黑塔上线的恐怖环境下，最弱小的预备役竟然敢堂而皇之地在街上乱走，这说明这个城市是有一定秩序的，不一定有个真正的政府机构或领导组织，但一定有秩序。谭默想起来他在高速上遇到的王家兄妹就是从南京过来的，王家兄妹是预备役，南京的预备役很独特。谭默说，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？哪两者？唐默停顿片刻，说：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明天我们去找人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开车了。新世纪广场离这里不远，车子目标比较大，非常显眼。徒步走过去就好了。傅文铎躺在旁边的沙发上休息，他和唐默之间隔了一张小小的茶几，安静的办公室里，两人的呼吸平稳有序，有时几乎融合在一起。其实这间办公室里有张床，不过是单人床，两人睡不合适。唐默没兴趣一个人睡在上面，傅文铎也没提这件事，他们就非常公平地每个人占据一张沙发，躺在上面休息。好像又回到了在车上的三天，唐默和傅文铎休息时往往都相顾无言，无话可说。他们玩游戏的时候十分默契，哪怕不玩游戏，日常相处也很默契，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。但他们并不了解对方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题。唐默静静地看着天花板，忽然开口，你堂弟今年多大了？ 12，好像在上六年级。 这个年龄和唐默猜的差不多，不过他更好奇另一件事。他比你小那么多，你们年龄差那么大，你是怎么欺负到人家的？傅文铎觉察到了唐默话语中的意思，黑暗里，他勾起唇角，淡淡地说， 他比我小14岁，我18岁入伍，有4年，时间足够了。 你18岁就入伍了？唐默记得自己18岁的时候好像正在上高三，准备高考。那时候他爸妈还在，和寻常父母一样，为他的高考操碎了心。 傅文铎声音低沉，在黑夜里十分好听。挺晚的，我爸去世，我才正式入伍。 唐默沉默下来，傅文铎也没再说。两人都不是喜欢将自己的私事到处说的人，唐默一直没和傅文铎说过自己以前的事，同样傅文铎的事也是他从洛风城的口中得知的，所以唐默稍微了解一点傅文铎的事，知道他以前的工作，傅文铎却一点都不了解唐默。前几天刚睡了一觉，唐默睡不着。十分钟后，他站起来走到窗边，看向不远处那座悬浮在秦淮河上的黑色巨塔。这座黑塔和上海、苏州上空的黑塔一模一样，它沉甸甸地压在大地上，压在每个人的头顶。唐默听到傅文铎的呼吸声十分平稳，但他知道，这个人并没有睡。唐默想了想，说： 我以前是个图书管理员，苏州的市图书馆的。我们市图书馆在市中心，旁边就是苏州非常出名的一条商业街，叫观前街，和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。声音顿住，过了许久都没有回应。唐默也不在意，他看着那座漆黑的巨塔。半晌后，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道男声，语气有点奇怪。你是图书管理员？唐默笑道。对，事业编制，也算是铁饭碗了。我考上去的时候不容易，1211本科毕业。考完以后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没想到才过了半年，那座黑塔就出现了。黑塔每隔10000平方公里出现一座，全华夏一共有1021座黑塔。它出现的位置如果在城市，都是在最繁华的地段。苏州的黑塔就在我们图书馆的旁边，隔了大约200米。傅文铎沉默片刻，仿佛在思考什么。他说，北京的黑塔悬浮在天安门广场上空。唐默说，上海的黑塔在黄浦江上，差不多都在最繁华的地方。那半年里，我每天上下班坐公交都会路过黑塔。黑塔是虚影，没有实体，但是在地球上线前，我看到了一件事。我对洛风城说过这件事。地球上线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看到黑塔似乎有一瞬间成为了实体，我以为是我看错了。傅文铎说，或许你没有看错。看不看错都不再有任何意义，地球上线成了现实，全世界也只剩下几千万人类。唐默看着远处黑漆漆的巨塔，良久，他转过身，想要回沙发上休息。他刚刚转过头，忽然看见傅文铎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坐直了身体，他腰脊笔直，坐在沙发上，定定地看着唐默。昏暗的月光和星光从唐默的身后洒进屋内，稍稍照出一丝光亮。傅文铎的脸却隐藏在黑暗里，看不大清，只有那双漆黑的眼睛紧紧地凝视在唐默的身上。唐默脚步顿住，他站在落地窗边，与傅文铎对视。两人看了一会儿，唐默笑着问，怎么了？傅文铎摇摇头，没什么，只是没想到你是图书管理员。你瞧不起图书管理员？傅文铎抬头看着唐默，唐默勾起唇角，语气淡定。华夏最伟大的图书管理员是谁你知道吗？傅文铎思索许久，就在唐默准备说出那个答案的时候，傅文铎挑眉说，主席。这话一出口，两人都笑了。唐默觉得自己的笑话比傅文铎的有趣太多，而且他的笑话很有内涵，一点都不冷。经过了这一夜愉快的交谈，唐默认为是这样的，两人的关系似乎拉近了一些，不再是冷冰冰的队友关系。要成为一个好的队友，不仅仅要有默契，关系上的亲密也更能促进两人未来的合作。第二天大早，唐默和傅文铎收拾了东西，拿着那张照片离开公司。从这里到新世纪广场大约有3公里的路程。唐默说，从照片的角度来看，这张照片拍摄的位置是在新世纪广场的南边，我们现在在它的北边，可能要找一段时间。南京是一个路上有很多玩家的城市，傅文铎和唐默背着包走在路上并不显眼。走在茂密的梧桐树下，唐默和傅文铎脚步极快，15分钟他们便走到了新世纪广场的楼下。唐默拿着地图，傅文铎拿着照片，两人绕着新世纪广场半圈，找到一个最相似的角度。傅文铎说，新世纪广场在这张照片上大约8厘米高，他们背后的这栋2层别墅 也有六厘米。这里距离新世纪广场还很远，可能要找很久。找别墅区就行，应该还算容易，只是可能要走挺久。 事不宜迟，两人找定一个方向后就出发，寻找傅文生的家。像唐默和傅文铎这样的玩家在南京还有许多，走在路上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，似乎是下意识的，傅文铎走在道路的外侧，唐默走在里侧。梧桐树的落叶洒在地上，铺了一层厚厚的树叶地毯，脚踩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走到了一座废弃的商场，唐默的脚步渐渐放缓，傅文铎也眯起眼睛看向那座空荡荡的商场。这是一座三层商场，占地庞大，只比上海阿塔克组织占据的那座商场要小一点。唐默仔细观察这座商场，没发现任何异常，他们继续往前走。在商场的旁边是一家蔬果超市，这是一家非常大的蔬果超市，因为太大，所以没设置在商场内部，与商场分开。唐默一步步走到了超市的门口，他的脚步忽然停住，看向傅文铎。 多久没看到人了？傅文铎说，19分钟前在路口碰到过一男一女。 唐默脸色微变， 我们绕路走。 傅文铎也猜测到了一些异常，他转身便走，但他们才走了两步，只听一道清脆的咔嚓声。唐默抬起脚看向自己刚才踩到的地方，在青色的石砖路上落了许多极小的乳白色碎片，仔细一看才发现，这好像是一些鸡蛋碎片，已经被人踩碎了，只剩下一些细小的碎片。经过唐默刚才再一踩，这些鸡蛋壳碎片变得更小，更不容易发现。唐默的心里已经发现了不对，他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也看向他，两人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一道急促的咕咕声从两人身后的超市里响起。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在哪里啊？咕咕咕咕咕咕咕。 唐默扭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巨大的白色身影从超市里飞扑出来，直直地扑向他。唐默不敢大意，直接从背包里取出小阳伞，念出咒语，挡住这只恐怖的白色东西。白色大火机砰的一声撞在小阳伞上，发出震耳的声音。唐默被这股力道震得往后倒退半步，他的脸上露出一丝错愕，抬起头看向这只火机。真正让他感到震惊的不是这只突然出现的火机，而是……唐默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快速说， 我用不了异能了，傅文铎，身体素质也有所下降。 傅文铎一惊，他试了一下， 我可以用。 白色大火机被唐默挡了一下后并没有生气，他一边咕咕地叫着，一边扑闪着翅膀走到唐默刚刚踩到的鸡蛋壳旁。唐默心里咯噔一声，难道他刚才踩了的这些鸡蛋壳是这只火鸡的孩子？但是在他踩之前，这些鸡蛋壳已经碎了，里面并没有任何鸡，而且这不是火鸡蛋，只是普通的鸡蛋。然而无论怎样，黑塔一旦判定了这是火鸡的蛋，那就是火鸡蛋，还是被唐默踩碎的。唐默说，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现实副本，我踩碎了这只火鸡的蛋，踩碎了他的孩子，我现在不能使用异能，但你可以。 傅文铎扭动手腕，目光危险地看着眼前低头在地上寻找碎蛋壳的大火鸡。这只大火鸡将尖锐的嘴凑到蛋壳前，轻轻地啄了下，又努力地嗅着里面的味道，它仿佛在感受自己已经死去的孩子的气息，好像这样就能把孩子找回来。看着他的动作，唐默握紧了小阳伞，随时准备迎接大战。大火鸡抬起头，黑色的小眼睛瞪向唐默和傅文铎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